生命中那些是你，那些是我，与你不可分。一生一次发现被爱伤得好深，要我承受再也看不到你，我真的不能。就算夜夜为你失眠，到最后你觉得不在乎，也不要留任何痕迹，让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。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，彼此都让我痛苦。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。

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由我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何必。